剧院联袂呈现仁义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鲜血，罪行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石根虽百般狡辩，但难以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审判。 从现在来看，松井石根的这次付出，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30万人死于非命，无数冤魂呼唤正义。关键时刻，谁以有力的证据指证松井石根？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们的证词，让松井石根不得不认罪。 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背负累累血债，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幽灵的复活，还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 我们来看一组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日本每日新闻社上个世纪30年代随军记者所摄。这些照片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差点全部被销毁。当时日本军部向相关部门发出将可能成为战争审判的资料烧毁的命令。我手中拿着的这两张照片就在销毁之列。之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是因为日本每日新闻社大阪本社摄影部长高田正雄，他认为这些照片来之不易，便藏在地下室里才被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时，在南京中华门前空地上，到处都是遭侵华日军杀害的南京市民的尸体，让人惨不忍睹。另外这一张拍摄于在南京市内中山东路上，侵华日军将搜捕的无辜的南京市民用绳索捆绑后押往南京郊外集体枪杀。每张照片上都盖上一个红色的不许可，凡是盖有不许可的一律不准发表。当年盖这些印章的人是日军的陆军海军内务省和情报局的审查官，当然这些审查官也有允许发表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呢？这张照片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这一张则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时拍摄的。这两张照片上呢都盖有检阅记的字样，表示已经审阅通过。盖有检阅记照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秀，是摆拍。通过这些照片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和多少令人发指的暴行。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在各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将松井石根及部下80余名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从中国召回。但回到大本营的松井石根等人并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受到奖励。松井石根在1938年3月出任内阁参议，1940年4月29日，天皇为他叙勋，以表彰他在侵华战争中的功绩。1944年，松井石根又担任了大东亚开发公司总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1945年，松井石根终于被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 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绝不像松井石根所说的只是某些士兵的行为，正如那些不许可的照片上那样，松井石根隐藏了那些罪行。 1947年5月5日，这天是审判南京大屠杀责任人松井石根的日子。面对检方的指控，松井石根还是像以前一样，再次将所有罪责都推脱得一干二净。检察官指出，为什么对手下的暴行不管不问？松井石根反驳道，说已经派宪兵管了。法庭再问，你派了多少宪兵？松井石根回答道，几十名。 经过法庭传讯的证人证实，12月17日，跟随松井石根进城的宪兵，包括宪兵队长在内，也只有17名。南京城内有几万日军在杀人放火，17名宪兵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实际上，那仅有的17名宪兵也参与了犯罪活动。之后，松井石根又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百般狡辩。为此，当时担任检察官助理的裘少恒从南京带回了证据。 约翰·马吉是一名基督教的传教士，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留在了南京，他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影像。1937年12月16日，马吉透过他房间的窗户，看到一群日本兵和中国百姓就站在不远处。这群日本兵正在从安全区里把中国男人抓出来，因为日本兵怀疑这些年轻男子当过兵，便要将他们带走集体杀掉。一个妇女正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哀求他们放过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但她的哀求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将她唯一的亲人带走了。这间房子一共13口人，突然闯进来的30名日本兵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死了11人。两个姐妹因为晕死在被子下面，后来被救。地上的尸体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他们都死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而马吉拍下了这一幕。 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侵华日军不愿让自己的暴行败露，便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允许任何外籍人士摄影摄像，对入城和出城的人员加以严格的控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约翰·马吉出庭作证，并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所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 John Gillespie McGee. Were you in Nanj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I was.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jing?On December 13, 1937.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nned to death. Some were,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e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约翰·马吉的资料和他的影片资料使法庭感到震惊。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理的高文斌曾回忆说，在国际法庭上把日本的罪行揭露出来后，很多日本人半信半疑地前来旁听，当他们听到看到在南京的罪行之后，都低着头不敢直视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很惭愧，之前认为日军是怎样纪律严明，结果却是这样的。而坐在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神情紧张，一时左右张望，一时低头写字。一名日本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一连用了三个惨惨惨字来形容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惨剧。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任中国代表法官的梅鲁敖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听取亲历这一屠杀惨案的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和检察官、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同时也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的文件，仅那些文件足足就有几尺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铁证如山，可是面对检察方的指控，松井石根竟然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生病在苏州，自己并不知情，而且他作为一个总司令，军纪不归他管。检察方为了指证松井石根，传唤了许多日方证人，他们大多都是松井石根的老部下，检察方都会问他们同样的一个问题：松井石根当时是怎么指挥你们的？虽然他们的证词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一点：松井石根这个人对纪律的要求还是很严明的。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们的证词让松井石根不得不认罪。这些证词足可以证明松井石根是指挥这支部队的，并不像他自己所说，他仅仅是一个协调者。至此，松井石根也将为他所做的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面对38项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指控，松井石根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30年后，暴行累累的恶魔之灵又为何进入日本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当局参拜的对象？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松井石根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军队进攻南京，也没有阻碍他在发生屠杀暴行时访问该师达数日之久，所以南京大屠杀是松井石根所率的侵华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蓄意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松井石根作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又是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应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1948年11月4号，这一天距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整整2年半，这时候对战犯的判决书已经形成文字。法庭开庭后，由庭长韦伯宣布判决，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判决书整整宣读了8天。在第8天，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法庭对松井石根宣读了起诉书，共计3大类55项罪状，其中包括共同谋议实行对华侵略罪、 命令准许南京大屠杀的38项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罪行。最终，法庭判决松井石根在战争中未尽指挥官职责、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判处其绞刑。 当松井石根被宣判死刑时，他竟然因过于害怕而险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一书中，对松井石根此时的表现有这样的描述：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竟然在摘耳机时把眼镜也戴了下来。他拾起眼镜，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未破损后，再次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右脚底不稳，险些摔倒。幸亏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一把，随后宪兵像夹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1948年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朝押刑务所被送上绞刑架。12分30秒后，松井石根被确认死亡。然而，东京审判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易，日本皇室成员都被免于起诉，日本天皇裕仁因此逃脱了惩罚。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朝香宫鸠彦，由于他是天皇的皇叔，所以也逍遥法外。 到这，对松井石根的审判已经结束。可是就在隔天，1948年12月24日，又有一股不安分的势力在窜动。1948年12月24日深夜，横滨九宝山火葬场，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火葬场内穿梭，他们头低低的，生怕被人发现似的，因为他们在做见不得光的事，偷东西。火葬场说起来都让人汗毛直立，有什么可偷的？你也许想不到，他们要偷的就是在12月23日凌晨被绞死的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日本7名甲级战犯被绞死之后，尸体被运至横滨九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三个小偷趁人不注意，把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分别倒出来一些，但被看守的美军发现并收缴了。原来的骨灰已经装车，美军将收缴回来的骨灰混在一起，倒入火葬场内的残灰坑里。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三个小偷趁美军过节的时候，摸黑到了残灰坑，在火钩子前端绑上空罐子，伸到深坑里掏出骨灰，装满了一个骨灰罐，带了回去。那三个小偷就是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四川一雄，以及火葬场厂长飞田美善三个人。那三个人偷走了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后，究竟要干什么？ 1960年7月17日，他们把所盗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了日本爱知县，在距离名古屋150公里的番豆町三根山建起了一座殉国七世墓。这里曾被日本右翼势力称为小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也早有定论。 但是日本国内极少数人试图抹杀、掩盖、歪曲和否定这段历史，并参拜松井石根这样一个战争狂人和刽子手。30年后，也就是在1978年10月，让人更想不到的是，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及其他2000余名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名义被移入靖国神社。在德国，为希特勒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治罪。但在日本，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日本政要及日本右翼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公开违反国际公理，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在当今日本政界，仍有人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采取否定态度，不思悔改，甚至称这段历史虚假。2012年，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就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公开宣称没有这回事，这是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和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就是要颠覆东京审判结果，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和对公理正义的狂妄挑衅。这一行为不仅强烈伤害到了亚洲受侵略国家及人民的感情，也破坏了战后日本寻求国际舆论谅解、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开历史倒车，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只能由其自己承担。1945年，他代表日本签下投降书。 这个丝毫没有投降认输之意的日本军官到底是谁呢？ 这是一个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恶魔。 梅津美治郎觉得自己必须要杀更多的人，侵略更多的地盘，才能在自己升官的道路上一步步往上。 他的累累罪行绝不会被历史忘记。档案为您揭秘靖国神社里的恶魔——梅津美治郎。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